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服用老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，增强记忆力及视力，活化脑细胞，延缓长者的记忆力，舒缓情绪紧张，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-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讲在这个世界上，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着在生命完结之前，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是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，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我是修哥，今年70岁，我一个公园游乐园那里做管理员，70岁年纪都相当大，我得一个人独身，咁有宿舍，咁住宿舍啦，咁亦都冇勒令退休，咁喺度过咗我25年嘅人生。我45岁喺度做，我好喜欢呢度地方，因为鸟语花香啦，有个湖啊，咁可以俾人爬艇仔啊，咁隔篱有间湖畔餐厅，环境好好嘅。咁但系咧，收到个消息，8月31号，我就要离开呢度啦。因为咧，原主最后咩都决定，我应该系退落嚟嘅时候，宿舍可以俾我继续喺度住，住到我100年归老。但系咧，系唔再需要我服务呢个公园噶啦。有多少积蓄？因为单身寡老豆几十年，唔多唔少，实有啲嘅。再加上强积金啊，各样嘢啊，咁啊，原主都对我好好，咁啊，又留咗啲退休金俾我，咁我应该都可以过到我未来10年8年嘅人生。但系好可惜，我睇医生嘅时候话我胃嗰度咧有点白点，可能系 cancer。佢话初期，我唔知道，系嘛？可能。当事业啊人生开始走到尽头的时候，有一个病将我带走都不出奇。我没什么嗜好的，我最喜欢听歌剧，听女高音。我很喜欢一个叫做静子的女仔，40岁左右啦，我觉得她唱歌好好。她每一次呢买门票的时候呢，我一定想办法买第一行，因为歌剧比较偏门一点。啊，女高音尤其，咁但系咧，我永远都想办法买第一行。呢十年里边，只要佢出现，我一定去买飞。有阵时赶翻去，即系我落班赶唔到去，咁我着住啲工作服啦。咁隔篱嗰啲人，唉，呢啲咁高贵嘅地方，点解有个即系老嘢咁走埋嚟睇？但我唔介意，我。宿舍里面有很多他的相，可能是我对他的爱慕痴恋，我迷得很紧要。静子在我心目中是很大的，很重的分量。今天我看到一段消息新闻，就说静子呢，就他的经理人就跟他安排了去欧洲，咁咧就会喺嗰度啲歌剧团咧落户，未必成事嘅，咁唔知道会唔会去。如果去咗嘅时候，我就失去咗我永远嘅女神噶啦。今日7月31号，仲有一个月就系我退休啦。今日我再去睇， 靜止的女高音表演，看完之後我這個傻佬咁企喺演奏廳外面，靜止行出嚟，我望住佢，佢經理人都行出嚟，我好似個傻佬咁，因為我怕失去佢，再加上我生命可能走到盡頭，跟住佢兩個，佢哋去咗一間餐廳，高級餐廳當然啦，我都行咗入去，佢兩個睇我唔到，我坐低用個杯隻聽下佢兩個講乜，因為我好想知道靜止係咪真係去到，但聽咗嚟結果就係靜止拒絕咗。佢話我想同你分手。吓，原來佢同經理人係有一手嘅。我要同你分手。如果呢要借你嘅關係呢先至能夠去歐洲嘅話，我情願唔去。點可以唔去呀？8月31號嗰日你要同佢食飯。他特登過嚟找你的，如果得的話你真的去得成，我和我老婆離婚，那我們以後就兩個人一起去歐洲一起闖天下。靜止說我其實很討厭你，你心目中永遠都是錢掛帥，即使那邊的經紀人走過來都好，我那天我是不會出現，因為我有一個更加重要的演出在8月31號。跟住靜止起身走咗，我好失落。8月31號就係我離開動公園我嘅職責嘅時候，嗰日我唔能夠請假，睇唔到靜止嘅演出，有啲頹廢。好快脆8月31號到嚟啦，咁我依然做我嘅工作，咁開一隻小船出去湖邊，跟住攞個網撈啲垃圾各樣嘢，咁突然間喺湖邊有個女士入我，我隻船拍埋去靠岸嘅時候，佢行落嚟，佢同我講你想唔想聽我唱歌，我抬個頭望住佢，靜止啊，我由個心度笑出嚟，好開心好感動，真的即是冇辦法形容到。跟住靜止就喺度唱，跟住湖邊好多燈光射埋嚟，跟住我哋全個公園所有嘅人所有嘅員工突然間出現喺度拍手，原來佢同我哋搞一個歡送會。在我最後尾那天，我和我心目中的女神過，開心得滯，靜止跌落水，我嗱嗱聲跳下去救她，將她游上岸，跟住跟我說每一次你來看我呢我都很開心，近這10年呢我每一次的演出你都會出現，你真是我的忠實歌迷，所以呢我知道你今日退休，我是特别嚟睇你的。自此之后留下了个联络电话通讯 email 各样嘢，我正式退休啦。过咗3个多月我复诊。医生话好奇怪，唔知点解呢你个胃嗰个白点冇咗。佢话可能系免疫力系统嘅问题。最好人开心呢就自然会好㗎啦。咁我出嚟吹口哨好開心，身體狀況冇問題，而我收到靜止話因為佢嚟演唱跌咗落湖呢件事，當日香港或者世界好多嘅媒體都有報道，所以呢佢歐洲嘅經理人直接搵我錄取咗我，而家佢就喺歐洲開始籌備演出，佢話呢出年嘅3月佢会翻嚟嘅，然后咧佢买埋机票，买埋剩，5月份佢喺嗰度开演唱会嘅时候，同埋我去，